你、yeah、最重要的人是你自己，你吃的最美不深呼吸，别忘记了窗外的风景，是你的回来临回来临，我穿需要他们勇敢地说出了心中的爱，正对世界最后一次的表白，没什么关系，该来的会来，我只希望你看得到生命起伏的精彩。